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呢，聊一聊发生在火星上正在进行的火星探测。这个探测呢，是由一枚呢落在火星上啊，落那儿就不动的探测器执行的。这个探测器呢，是由美国发射的，名字叫洞察号。那由美国 NASA 航空航天局呢发射的洞察号已经抵达火星呢有一段日子了，主要呢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去探测火星的一些地质活动。那么在不久之前呢，它又探测到了三次火震啊。什么叫火震？火星上的地震，地球上呢咱叫地震，对吧？那火星就不能叫地震了，那就叫火震啊，火星上的地震。好了，不解释那么多了，我们来听一听有关这次火震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数据。关于这个火震呢，科学家们为什么要去监测它、了解它，来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表示，洞察号火星探测器在一个月内探测到三次火星震，震级均超过先前探测到的水平，其中一次持续约90分钟，是迄今探测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火星震。美国航天局在声明中说，科学家希望经由研究火星地震波，了解火星内部构造，进而帮助了解包括地球和月球在内的所有固体星球如何形成。值得一提的是，洞察号能够探测到这三次火星震，得益于工程师们成功的除灰行动。今年上半年，火星沿椭圆形轨道向远日点运行，表面温度较低，探测器需要消耗更多能量保温，而太阳能电池板上厚厚的积灰导致功效下降，洞察号项目组因此需要暂时关闭部分仪器。项目组后来想出办法，多次借助探测器上的机械臂，在风的帮助下成功除去太阳能板积灰，确保电力稳定供应，地震仪得以正常工作。 为什么咱们要去探测火星上的地质的活动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了解一下火星内部的构造嘛。我们可以通过地震波来去了解呢人看不见抵达不了的地方。那么了解火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按照我们的理论，地球之所以会地震，是因为地球的内部啊，地核以及呢地幔等等充满了能量，地质活动很频繁，是因为地球呢正值壮年期啊，还是一个小伙子，所以呢非常有能量。火星呢，它之所以啊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科学家们就认为呢它已经老了，到最后呢已经没有活力了，它的内核的部分呢已经是濒临死亡了。所以呢过去我们认为在火星上可能不会出现像地球这么大的一些地震。但是从以上的数据我们看到什么？其实是看到呢火星的震级可以达到 4.2 级，这个震级放在地球上也不算小了。那既然已经濒临死亡的火星，它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强大的地震呢？这就是科学家们比较好奇的问题。除此呢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有关洞察号的地震探测仪呢，过去是因为火星上的沙尘暴导致充电效率下降，甚至都用不了了。这个也是一直在困扰着科学家们的问题。火星上的大气的密度啊，仅仅是地球上的1%。那么在火星上的一场沙尘暴呢，很有可能啊，就席卷整个火星全球。很多航天器，无论说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洞察号啊、勇气号啊、机遇号啊，这些过去啊在火星上的航天器，都纷纷遭遇了这个问题。看来未来人类要在火星上有着更长远的发展，其实一定要解决火星当地沙尘的问题。怎么样去治理好火星的沙尘暴，其实是关乎人类能够在火星上有着多大的发展。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趣闻，发生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起很有趣的人和动物的相处事件。但是各位，这仅仅是一个趣闻啊，千万不要效仿。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听一下。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只袋鼠日前掉入寒冷的湖水中，两名男子合力救它上岸。 出人意料的是，袋鼠获救后竟伸出前肢与救助者握手，似乎在致谢。这段握手视频被传至社交媒体后获得众多网友关注。视频显示，一只袋鼠掉入堪培拉的伯利格里芬湖中，袋鼠落入湖中的位置距岸边不远，水不算深，它靠后肢支撑站在水中，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两名男子发现它后跳入湖中，分别从两个方向慢慢接近它，这时它显得比较警惕，上身略微浮下，还冲其中一名男子挥动前肢。另一名男子伸手安抚它，它很快变得相当配合，两名男子得以托起它，抬着走到岸边。在岸上第三名男子接应下，袋鼠成功上岸。后来一名施救者上岸，袋鼠竟伸出前肢与他握手。据悉，视频已获得超过400,000次点击。不少网友对施救者称赞有加，但也有人提醒不宜随便接近野生袋鼠，因为他们可能会攻击人。 对，除了野生袋鼠，其他的任何野生动物咱也不要接触。我刚才用除了不对啊，就是包括野生动物在内，也不要去接触。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闻，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很多动物和人呢在人的这种理解范围当中友好相处的事件，但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巧合，不是说一定每次我们去接触野生动物都会有着这么温馨的一幕的。和野生动物的接触对野生动物不利，同样对人也不利。比如呢，大家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病毒都是从野生动物的身上跳到了人的身上，进而呢产生了更大范围的人传人。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虽然以上这个新闻很暖心，但这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千万不要随意接触野生动物。接下来和大家呢来提个醒，这个醒呢主要是提给各位母亲、准母亲以及呢正打算当母亲的未来的妈妈们。母亲在孕期的产期压力大，会增加孩子患上慢性病的风险。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母亲在孕产期身心状况不佳，会增大孩子在婴儿期和青春期患慢性病的风险。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5000多名孩子及其母亲的身心状况，结果显示，母亲在孕期和产后一年的身心状况与孩子的健康状态息息相关。母亲在孕期患上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会显著增加孩子在婴儿期和青春期患上慢性病的风险。而母亲在孕期和产后一年有焦虑或抑郁，也会显著增加孩子在婴儿期患上哮喘、过敏等慢性病的概率。研究还显示，母亲在孕早期每周饮酒超过一次，孩子健康状况不佳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1.68 倍。如果母亲在孕期不吃鸡蛋、牛奶过余，或母乳喂养不足6个月，孩子在婴儿期的健康状况会更差。如果母亲在孕期花时间运动，孩子的健康状况会更好。研究人员表示，母亲在孕期的身心健康和用药情况，比如哮喘、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或是使用的抗抑郁、抗过敏和抗生素类药物，都会影响胎儿的发育生长。因此，这一研究凸显出关注女性孕产期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一定要关注呢，女性在孕产期的身心健康，因为呢，影响的不只是她一个人，其实会影响的自己的孩子，以及呢，孩子未来的整个的一生。要不然咱们中国怎么有句古话叫做一个好母亲三代好儿郎，指的不仅仅是好的教育方法、好的为人，其实包括在孕期的好的身体状态，那也是非常的重要。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接下来走入本期的话题。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共同探讨的内容依旧是和病毒有关系。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作为地球上一种古老的存在，病毒与生命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它影响了生命的演化，也同时对生命产生了威胁。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对病毒的了解仍然不能算多，有些病毒会引发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有些病毒则悄悄地感染，甚至没有被检测到。若想进一步了解它们，蝙蝠似乎是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当然，生命自身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把与病毒斗争的经验牢牢地刻在 DNA 当中。正所谓病毒感染未发现，斗争记录，斗争记录成碎片。蝙蝠真的是病毒蓄水池吗？为何有些相似的病毒会有流行性的差异？ DNA 当中的病毒碎片又有什么用呢？ 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知己知彼防病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依旧是和科学有关系，而我们今天的主题词是病毒。先和大家分享来自于著名的科学杂志网站最近刊登的一篇论文。在过去的20年，两种新的冠状病毒在全球爆发。简单来说呢，前者是在2003年引起的非典肺炎的爆发，后者呢是导致了2020年的新冠肺炎的爆发。但根据刚才我提到的这份来自科学杂志所刊载的论文表示，这很有可能是冰山一角。因为根据论文的推断，每年感染类似冠状病毒的人数可能达到40万，只不过呢，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被检测到而已。而且呢，其中也认为呢，这些病毒呢，很多都是来自于蝙蝠，而蝙蝠呢，也在人畜共患病的病毒的载体当中是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蝙蝠呢，被公认为是新型病毒最重要的天然蓄水池。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蝙蝠到底是不是冠状病毒以及新型病毒的天然蓄水池，原因是什么，以及呢，按照这篇论文的推断，平均每年有40万人很有可能感染呢冠状病毒，但为什么这些冠状病毒并没有在过去造成类似说像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的大爆发。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胜。叶老师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刚才呢，我花很长的时间和您也和各位听众朋友简单叙述了一下来自科学杂志的这样一份最新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是蝙蝠，第二是病毒在人的身上的传播的人数范围可能达到40万啊，这是两个关键词。那您认可蝙蝠是病毒，尤其是冠状病毒的天然蓄水池吗？ 的确是这样的，蝙蝠可以说是病毒之王啊。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种类是相当多的，而且呢，如此之多的病毒在蝙蝠身上潜藏着的时候呢，它们可以和蝙蝠和平共处，就是说并不会因为这些病毒的侵染，然后蝙蝠就会死去。所以呢，这也使得它能够携带着这些病毒长时间的生活，并且进一步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传染和扩散。那实际上蝙蝠的这个生命中呢，有很多特点啊，使得它特别容易成为这个病毒的蓄水池。那实际上呢，蝙蝠的话呢，它有几个特点使得它非常容易成为这样一个病毒的蓄水池。其中第一个重要的特点的话呢，就是蝙蝠呢，它是一种群居动物。实际上任何这样一个病原体，无论是病毒也好还是细菌也好，它如果想要在一个这个宿主中呢来回的这样传播啊、扩散啊，并且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增殖，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宿主的个体和个体之间得能密切接触才行。因为这个密切接触呢，很可能是这个病原体传播的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吧，像东北虎这种动物，那么一只雄性东北虎它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面积可能达到上百平方公里，那么你可以想象两只雄性的东北虎那几乎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彼此见面。那么病原体如果想从一只雄性东北虎的身上传到另外一只身上就变得很困难。可是蝙蝠呢，它恰恰是一种群居动物。我们都知道蝙蝠往往会生活在山洞啊等等这样的区域里面。那大家如果在各种电视节目啊上面看到过蝙蝠栖息地的话，你就会知道它们都是倒挂在这个洞壁上、洞顶上，密度是相当之大的，就是真的是一只蝙蝠挨着一只蝙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也给病原体的传播首先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蝙蝠的话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使得病原体能够在它身上比较好的这样的生活，比如说蝙蝠的这个体温是相对比较高的。再比如说的话呢，蝙蝠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飞行动物，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会飞的哺乳动物。所以呢，这就使得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区域能够很大程度上和许多其他的生物形成这样一个重叠。比如说和其他的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形成这样一个重叠，这就使得它特别有机会成为一个病毒的跨物种传播的这样一个接受者，一个受体。所以很多病毒可能从别的动物身上通过它们与蝙蝠的这样一个 接触，然后就传到了蝙蝠身上。这也是蝙蝠身上为什么会聚集如此之多病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这个还是跟它的密度之间是有关系，也和它的生活方式之间是有关系的。那讲回来啊，在这篇论文当中提到的另外一个观点也很让人惊讶，每年平均大约有40万人感染类似和非典啊或者新冠啊相近的这种冠状病毒。但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我们仅仅是见到了2003年的非典的爆发，还有2020年的新冠的爆发，那其他的病毒为什么没有转成这种大范围的爆发？以及在您看来，这一次新冠肺炎大范围的爆发是这个病毒不同吗？还是说中间又产生了一些什么样机缘巧合的情况，导致人类面对的这场灾难呢？ 这点首先要说一下，这个40万这个数字并不是真的观察到了40万次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情况，它实际上呢是在这些东南亚地区啊，就是能够跟蝙蝠有这样密切接触的一些地区，然后对这些地区生活着的人类，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血清的检测，结果就发现呢，很多人的血清中呢是含有和这个类似 SARS 这样的冠状病毒的这么一个接触的历史的。因为我们在血清中呢，只要你接触过这些病毒，血清中就会有抗体产生，那么通过检测这些抗体，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曾经接触过这一类的病毒。他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然后鉴定到了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再根据他所鉴定的人群中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比例，推算出来大概每年可能会有40万例的这样的一个接触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这个应该说呢，为什么说没有被我们观察到的呢？这就要说到一个新型的传染病，或者说呢一个病原体真正完成从蝙蝠到人的这样一个跨物种传播，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是在之前的很多讨论中经常被大家所忽略的。这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是一个人口密集地区。 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东南亚的很多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可能40万例，他们接触到了这些蝙蝠然后被传染上了，但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可能只是个小村落，这个村落里也没有多少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他身边的人不足够多的时候，是不会让这个病原体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强烈的传染病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病原体当它真的从蝙蝠跨到人身上的时候，可能只是一次偶发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因为我们知道病毒在复制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很多的突变体嘛，我们今天也看到有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各种各样不同的新冠的变种，对吧？那么实际上病毒在复制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出错，那么这个出错就会产生新的突变体。而蝙蝠身上的这些病毒呢，可能恰好有某一个突变体，哎，它能够感染人类，但是这个感染其实是一个机会非常小的感染，它发生了，但是发生之后呢，并不意味着这个病毒就能够在人身上很好的生存下去，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高效的再去感染其他人类。那什么时候它才能变得高效呢？你得给它机会，让它有机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再从另外一个身上人的身上继续传到下一个人身上，它在不断传播不断复制的过程中不断出错，也在不断寻找一个更高效传播的突变体。那么只有这件事情完成了，它通过无规律的这种突变，哎，偶然的找到了一个能够高效的感染人类的这样一个突变体，这个病原体才真正完成了从蝙蝠到人的这样一个跨物种传播。所以说最开始的那一次的接触只是个偶然事件，而让它真正在人身上能固定下来，你需要一个大范围人群的这样一个传播。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就是在统计学上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年来新出现的这样的传染病源，其实不只是我们知道的 SARS 啊，或者中东呼吸综合症，或者现在的新冠，其实每年大概都有几十到上百个新的传染病源出现，只是很多呢都没有发展起来而已。那么所有这些新出现的传染病这个病原体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一个事实，而且有人专门去研究了这件事情，结果就发现呢，我们可以考虑很多因素，像什么地区的因素啊，它这个温度的因素啊，然后自然条件的因素、饮食的因素等等等等，你最后会发现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起关键作用，唯一一个跟新的传染病源诞生有直接强烈联系的因素就这么一个，就是人口密度。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传染病之所以能够大范围的传播，给人类造成沉重灾难的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在历史上啊，给人类造成重大灾难影响的传染病，比如说在欧洲呢传播了上百年的黑死病，最早传播的源头呢也是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威尼斯这个城市，那是作为源头。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成为源头？因为在当时威尼斯是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人多嘛，所以就造成了疾病的大范围的传播。那么今天看来呢，其实新冠肺炎病毒的产生或者说大范围的传播走的这个通道或者说这个模式还是跟当年是一样的。刚才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简单说了一下有关科学杂志呢最近所发布的一篇新的文章。那么易老师，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研究成果，在您看来它对于我们防止疾病甚至对于我们战胜新冠肺炎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应该说呢，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告诉我们，其实首先一点就是冠状病毒它是一直生活在人类周围，而且它一直都有充分的机会能够转移到人的身上。但是为什么这些事件没有发生，没有真的作为一个大爆发而发生呢？只是这40万例可能真的发生了，但都是偶发事件，就是因为可能人口密度并没有达到一个病毒继续传播然后巩固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吧。那么如果这样的事件是发生在大城市，特别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那么这个事件很可能就会最终演变成这样一个病毒的大爆发。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应该说是进一步印证了我们之前对于新发传染病源这样的一个已经知道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也对于这个传染病的这样一个溯源的工作以及这样一个防治的工作，其实呢都是能够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好，关于病毒的话题我们暂且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和各位探讨另外一个内容，也是和病毒的研究有关。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研究啊距离现在有点时间的病毒。这个病毒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病毒化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不久之前，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在有袋哺乳动物的基因组当中发现了一些非编码指令的 DNA 的一些潜在用途。什么叫非编码指令呢？我们简单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呢，就类比于人啊，在人的基因，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DNA 的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非编码基因构成的。长期以来呢，这些非编码基因呢，被人认为是垃圾 DNA。但为什么这些 DNA 没有在我们的生理过程中表现出一些作用，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基因库当中呢？根据科学家们最新的论断呢，发现啊，这些 DNA 的片段呢，是我们在元祖时期受到病毒感染之后遗留在自己 DNA 当中的病毒的碎片。这些病毒碎片呢，被称之为内源性病毒成分。人类基因组当中8%是由病毒 DNA 的碎片所构成的，而且呢，它也记录了咱们在进化史上所受到的各种病毒的感染，就像是遗传下来的记忆一样。科学家们呢也表示啊，这种啊病毒的碎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呢来对抗一些自然界当中长期存在的病毒，就像是代代相传的某种记忆一样，让我们人类实现了免疫。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种病毒碎片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胜。再次欢迎叶老师，您好。 玉龙你好。 刚才我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新闻啊，其实它最开始的研究呢是在有袋类的哺乳动物的基因组当中来发现了这些非编码指令的 片段。其实我们知道，要是从演化的角度来讲，其实有袋类是要比哺乳动物要更早先一点的。那是不是就说明，其实这种病毒碎片进入到动物的基因组当中，已经是一个年代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保护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了。 首先呢，得咱们先说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非编码核酸的这个概念，这个首先可能咱们先得理清楚这件事情。 嗯， 实际上咱们的这个基因组呢，我们知道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细胞核里的这个 DNA 的这样一个序列。那么这个序列里边呢，得益于咱们2003年完成了这个草图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序列里面的知识呢有了一个大概的掌握，就是我们知道其中大概2%左右，对于人类来说有2%左右，它是实实在在的编码了我们细胞里的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嗯， 就是这2%是用来完成蛋白质的编码的，那我们的细胞就可以根据这个编码去生产相应的蛋白质。那么除了这2%以外，剩下所有其他的这些 DNA 我们统一的都管它叫做非编码核酸。 嗯， 也就是说没有用来进行编码的这样的一个核酸。 嗯， 那么这个部分呢，在早前的时候呢，被生物学家认为是一个叫做垃圾 DNA。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感觉这些都是无序的无用的这样一个 DNA。 当然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所谓的垃圾 DNA， 那么生物学家呢也提出了很多很各种各样的猜想啊，认为有的认为呢可能是这个在我们进化中留下的一个遗迹，就是我们在进化中呢曾经都是一些有用的 DNA， 也都是一些编码 DNA， 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个进化，有些基因呢被我们这个物种放弃掉了，那么它慢慢就变成了一些垃圾 DNA。 嗯， 那么这个呢是得到了证实的，就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进化中的现象，某些基因变得对我们无用了。 嗯， 于是呢这个基因呢不会再被进化的时候有一个选择压力，就是能保持它不变，于是它就开始乱变了。 嗯， 那么这个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垃圾，这种情况的确发生。 嗯，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这个98%的这些所谓的垃圾 DNA。那么现在呢，就我们知道它还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来源。 嗯，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这个呢，来自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碎片，内源性的病毒成分的这样的一个 DNA，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还有呢？还有的那些它有可能来自于哪里？ 还有一些的话呢，可能就是它的功能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这个 DNA 它要编码，有一部分是编码蛋白质的嘛，对吧？ 嗯， 那么对生物学已经了解的人都知道，其实 DNA 并不能够直接的翻译成蛋白质。DNA 首先要转录成一条信使 RNA， 然后这个信使 RNA 进入到细胞核之后呢，我们的核糖体才会根据这个信使 RNA 上的信息进行蛋白质生产。结果我们现在就发现啊，在这些非编码的这些区域里边，那么其中有些区域转录出来的这个 RNA 呢，它不是信使 RNA， 嗯， 但是它能和某一条信使 RNA 很好的匹配上，也就是就有一个相互互补的这样一个特性。结果就是什么呢？它转录出来这段 RNA 能把那个信使 RNA 给结合住，导致那个信使 RNA 失去作用，因为它被结合住了，所以就没法进行读码了，没法生产蛋白质了。 嗯， 所以就发现这个非编码的这样的区域很可能是我们细胞里面对于蛋白质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调控手段。甚至进一步的研究又发现呢，像这样的一些调控的 RNA 它还能够离开我们的细胞。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外泌体，前两天在咱们节目中也曾经聊过这件事情。 嗯， 那么像这样的 RNA 的话，可以通过外泌体这样一个手段，然后呢到达其他细胞，从而把这个调控的信息呢传递给其他细胞。 嗯， 所以现在就发现啊，这个非编码的这个核酸部分，其实这里面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我们在里面找到了很多我们之前所意想不到的功能。那么像这次咱们说的这个内源性的病毒成分，应该说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也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根据刚才新闻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这些留在我们基因当中的8%的病毒的碎片，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后啊生活的过程中来对抗自然界当中的一种病毒，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种礼物，让我们天然就存在对抗某些病毒的免疫力？ 嗯，我觉得您这个某些病毒说得非常好，就不是所有的病毒感染了我们之后都能够把它的基因组嵌入我们自己的这个基因组的 DNA 中。 嗯， 因为呢能有这样行为的这个病毒属于病毒中的一类，而且应该说是不是很 占很大比例的、很小比例的这样一类，叫做逆转录病毒。 嗯， 这些病毒呢，它在进入我们的细胞之后呢，会把它自己的基因组通过逆转录这样一个手段，然后呢变成双链 DNA。 嗯， 然后这个双链 DNA 呢，就能够进入到细胞核里，最终呢跟咱们自己的基因组的双链 DNA 能够整合到一起。 嗯， 那您想想，如果说这个咱们自己基因组里边整合了这样一段来自于病毒的这样一段基因，那么这个人他以后继续的再产生的这样的生殖细胞，比如说精子、卵子，那么这里边可能就带有了这样的一个病毒的 DNA。 嗯， 那么由这样的精子、卵子再去产生的后代，那么这个后代的他的细胞的这个基因组里边，天然的就带上了这些病毒的 DNA。实际上，这个病毒的 DNA 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基因组里边的。 嗯， 所以呢，它就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它只能是一个逆转录病毒的这样的一个 DNA。 嗯， 嗯， 那么即使是这样的话呢，因为进化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对吧？嗯，那么无论是对于有袋类也好，或者对于我们哺乳类也好，这个其他这个时间的话都是在上亿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尺度上。 嗯， 甚至有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病毒的 DNA 很可能不是说我们已经是作为哺乳动物之后所接触到的病毒，很可能是再往前，比如说爬行类啊、两栖类啊，那个时候接触到的病毒就已经整合到基因组中了，并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嗯， 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说呢，这个时间上其实我们是很难去判断它的，我们只能从比例上，然后根据这样的这样的序列的一个特征，然后我们能够从基因组中去进行这样一个判读， 嗯， 然后得知它在这个有袋类里面可能大概占了这样的百分之多少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嗯，哎，做一个假设，您刚才提到呢逆转录病毒，其实据我了解呢，艾滋病病毒也是一种逆转录病毒。艾滋病呢也给当今的人类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假以时日啊，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人类未来是不是在他自己的基因当中也会存下艾滋病病毒的片段，甚至可能就具备天然的免疫力，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肯定是有的。实际上这也是像这样的研究，这一次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 嗯， 就认为我们为什么会要保留这些病毒的 DNA 在我们自己的基因组里，那么其中呢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很可能就是让我们形成一种免疫记忆。当然免疫记忆这个词儿本身在免疫学上是有的，那它指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的这样的一些病原体然后产生的免疫记忆。那我这儿这个免疫记忆可能就要更宽泛一点，指的是在整个种族延续的过程中，物种延续的过程中，它可能是一个跨越千年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免疫记忆。 嗯， 那么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个免疫记忆的存在，它是有合理性的，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困扰大家啊，当下困扰的新冠病毒，无论是眼下的新冠病毒，还是之前我们在上一趴呢所提到的像非典，就这些病毒随着疫情的过去，随着整个人类啊，不断的这个繁衍生息，这些病毒的片段未来会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也成为一种我们身体天然的记忆吗？ 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在短时间内很不幸，很可能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当我们通过这样的全民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然后能够使得绝大部分人体内都带有对于某些病原体的这个抗体，对吧？这是我们接种疫苗的一个目的嘛，对吧？ 嗯，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这个全面的这样的接种，人类已经在野外消灭了天花病毒，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停止了天花的这个疫苗的接种，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野外没有这个病毒了。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天花病毒重新出现在世界上， 嗯， 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再有这个面对天花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了。 嗯， 实际上像这样类似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是出现过的。由于长时间的接种使得大家已经松懈了，对于某一种病认为呢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不需要进行免疫了，已经不需要进行相关疫苗接种了，但是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从其他国家传来了相应的这样一个病毒，结果呢就在整个国家内形成了这样一个传染病的情况。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有过几次这样的教训的。 嗯， 所以就说明呢，即便我们今天无论你是通过疫苗接种也好，还是通过所谓的全民免疫也好，就是大家全都接触过这个病毒，让大家都有抗体了，那也只解决这一代人的问题。 哦， 那么 再过几代人之后，他们新生的这几代人，他们可能体内还是不会有对这种原体的这样的一个抗体。 嗯， 那么要使得这个说我们真正能够每一个人都对某一个病毒也好、细菌也好能有这样一个抗体，它必须得跟我们能够一直共同存在才可以。比如说咱们说冠状病毒，我们说人类早就知道，我觉得科学家早就知道有四种冠状病毒是能够导致人的一些非常微弱的这样的一个感冒的症状，我们叫普通感冒。 嗯， 我们都知道普通感冒是自愈性疾病嘛，一周你不需要吃任何的药物它就能够自愈。 对， 那么之所以我们能够跟导致普通感冒的这些病毒也好、细菌也好，我们能够战胜它，是因为这些病毒细菌它一直就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 嗯， 包括很多腺病毒它就存在于你我每个人的鼻腔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等于从小都在接触这些病原体。 嗯，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产生相应的抗体，它不是什么一个记忆的这样一个关系，不是什么从我们几代人之前然后流传下来的这样一个记忆，不是这样的，它是因为我们每一代人在出生的时候都在接触这些病原体，所以我们自然就会有相应的抗体。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如果真的能够对 SARS 也好或者是新冠也好这样这一类的冠状病毒大家都能有一个免疫力，那可能真的是大家都得能够接触到相应的这些病毒才行。那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这些病毒最终变得它的这个致死率非常非常低，它对于人的这个危害性变得非常非常低。 嗯， 那可能最终它也被转化成了普通感冒中的一种而已。 嗯，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即便说我们的身体有一种机能，可以从自然界当中收集一些病毒的碎片，来使我们具备呢对抗某些病毒的天然免疫力，但是这个能力还是太有限了，也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度过当下的新冠病毒所带来的这个大麻烦。最终还是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要依靠疫苗的接种，要依靠防疫措施的得当，才能够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 啊，是的，您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即使病毒能够转变得非常弱，这可能也是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尺度上的事情。当下作为防疫来讲，各种防疫措施以及疫苗的接种，这是必不可少的。对。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到这也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玉龙，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我的减肥计划啦！ 姐，又要开始了。姐，你的减肥计划不是上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吗？ 谁说的？上个月那不是还没开始就已经夭折了吗？ 为啥夭折呀？ 减肥的关键在于迈得动腿，管得住嘴。你说这么高的标准，这么严的要求，这么多的美食，一般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啊？上个月我刚说我要减肥，转头就去吃奶油蛋糕了。我就是见到蛋糕我就忍不住嘛。 嘿嘿，难道你这个月能忍得住吗？ 我试试吧，那实在不行下个月再开始吧。毕竟女孩子嘛，每个月都有一次决定减肥的时候。 姐，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来拯救你了。 你想怎么拯救我？给我买减肥药，带我去打瘦脸针，还是用抹布把我的嘴巴堵住，不准我吃东西？ 啊，停！姐，越说越离谱了。你可是我姐，我怎么会用抹布把你的嘴堵上呢？至少也要用纸巾嘛。 哈， 嗨，我是想告诉你，最近我在市面上发现了一种新产品，叫做无糖奶油蛋糕，没有糖，吃了就不会发胖。怎么样，问题是不是瞬间解决了？ 好骗，二姐之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你这么善良可爱呢？那咱还等什么？你赶快陪我去超市采购。 二姐，吃了一周的无糖蛋糕了， 效果怎么样啊？哎呦，二姐，你的脸怎么被人打肿了？谁干的？看我不去收拾他！ 肿你个头啊！这都是肉，不信你捏捏。 我捏捏啊。哎呀，货真价实，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绿色有机，人血。 陈好骗，你到底是在说我，还是在说猪肉呢？ 姐，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是一直在吃无糖蛋糕吗？为什么不瘦反胖了呢？ 我也想不明白啊。哎，要不我们去问问大哥真知道，他肯定明白。 无糖蛋糕，把配料表拿出来让我瞅瞅。 大哥你看，真的没有糖啊。 是没有糖，但是有油啊，有果酱啊，果酱里面是什么？是糖啊。这就好像是真二拿着一个又一个脂肪炸弹往嘴里吞啊。你们买东西不能只看一个指标，还要看看食品标签或者配料表。没有糖不代表没有别的高热量成分。再说了，这无糖蛋糕说是无糖，但也许只是没有蔗糖，但可能含有麦芽糖啊。想减肥连这个都不懂？ 大哥，我又错信了好骗一次，那你说我可怎么办呢？我还是很想吃奶油蛋糕。 是啊，我已确认过二姐的眼神，她是个快馋死的人。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来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呀。我就知道大哥肯定有办法，一定可以拯救我这个快要馋死的人。 我的办法就是想吃就买回来啊，我帮你吃。 好， 这样再确认一下眼神，你就不会是快馋死的人，而是个绝望的人了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